我哋烤咗隻蛇嘅一隻后腿就夠晒食㗎。蛇嘅内脏全部都喂晒俾嗰五隻大猎犬。英子係口硬心软嘅啫，啱先先话唔俾嗰几隻狗食饭，依家又驚佢哋唔夠食。另外嗰三隻巨鳌高傲咁踎喺远处，根本就冇望过嚟睇嗰啲普通猎犬喺度抢食。英子将蛇嘅两隻前腿分俾咗两隻鳌犬，仲有一隻后腿呢就留俾咗体型最大嘅一隻，叫做虎仔嘅巨鳌。三个人围喺篝火周围食烤肉，英子俾咗我哋一人一把刀仔同一个岩盐制成嘅碗，鹿腿就架喺火上边翻转咁烧烤，用刀仔一片一片咁片落嚟，放喺碗度一擦就有咸味㗎喇。呢餐饭食得好快呀，我淨係諗住溝里面嘅古墓，根本就冇食出呢啲蛇嘅肉味同普通嘅鹿肉有咩区别。食完之后，月亮已经升咗起身，借住月色可以睇到天上嘅云飘得好快，讲明今晚就要翻大风啦。眼见时候差唔多，就将猎狗都留低看守营地，我哋三个各自攞住木棍猎枪落咗去野人沟里面。我哋每向前一步都要先用木棍督下前面嘅地下，睇下有冇大烟炮。野人沟呢就比我哋先前预计要好，虽然有啲地方嘅落叶就过咗大髀，但就冇形成大烟炮。睇嚟想挖古墓，仲要将冚喺墓穴上面嘅落叶清理咗先得。我抬头睇咗下天上嘅月亮，又攞出罗盘嚟度咗下，环视山谷嘅两侧，最后终于将位置确定咗落嚟。呢条山谷里面可能会有好多古墓，但是最主要的一个亦都是最有身份的贵族墓穴，就在我们脚下企紧的地方。我插了碌棍作为记号，今日我们先回去好好地睡回觉，养足精神，听日一早先喐手。这个深山老林，方圆几百里渺无人烟，冇咩必要要留夜偷偷地开工了。我一边走返转头，一边就同肥仔讲下盗墓嘅事。既然做咗呢一行呢，就应该了解多啲呢一行嘅嘢，唔可以单凭出死力乱咁挖。从我哋入山起，我就不停咁同佢讲呢啲嘢。中国自古以来被记载得最早嘅盗墓事件，大约发生响3000多年前呢。嗰陣时係周朝，周朝又分为东周同埋西周，亦即係封神演义里面姜太公辅助过嘅嗰个王朝。周朝有800年嘅基业，喺嗰个时代里面呢总共记载咗两次重大嘅盗墓事件。一次呢就係周幽王嘅墓被盗，仲有一次就係商汤墓被盗。幽王墓里面发现了两具全身赤裸栩栩如生的青年男女尸体，将啲盗墓贼吓到掉头就走。而在汤王墓里面掘出来的就是一块大的乌龟壳，上面就刻满晒甲骨文。肥姐说， 哎老夫啊，你咪噏埋晒啲唔等使㗎啦。你又讲下墓里面有冇鬼，有鬼我哋应该点对付咪得囉。仲有啊，你上次讲嗰啲咩鬼吹灯啊，我越听就越觉得邪。 英子讲，咩鬼吹灯啊，系咪我哋东北所讲嘅烟泡鬼吹灯啊？ 我讲，唔系东北呢种啊，系摩金教卫地嘅一种迷信行为。其实亦都唔系一定冇道理㗎喎。墓室里面嘅空气质量唔好，如果蜡烛点唔着，入去里面肯定会中毒而死。

顶棚呢就先铺设一层极薄嘅琉璃瓦。瓦上边就有一袋袋嘅西域火龙油。再喺上边又冚一层琉璃瓦。然之后先至系封土堆。只要有外力侵入，顶棚一碰就破㗎喇。西域火龙油见空气就着，将墓室中嘅尸骨同陪葬品烧个清光。盗墓贼就咩都得唔到㗎喇。当然呢个只系一种逼不得已嘅办法。墓主系拼个同归于尽，都唔俾自己嘅尸骨俾盗墓贼破坏。呢种机关呢就只系响北宋末年嘅金辽时期流行过一阵。后来就出现了更先进的机关了。天宝龙火琉璃顶亦就随之被取代了。这种小小的机关就拦不住我的。这个机关最大的弱点就是，如果我从侧面挖，顶上边的龙火琉璃瓦就不会破了。所以挖到封土堆，我们就开始转向侧面挖。两个人做到身水身汗，都唔识得攰啦。我哋又喺侧面挖咗足足有六七米深嘅一个大坑，不知不觉之间天就已经光晒啦。英子翻嚟讲附近咩都揾唔到，咁佢就话先去树林里边打啲猎嚟准备午饭，等整好之后就揾只狗嚟嗌我哋。英子走咗之后，我哋两个接住继续做嘢。最后在侧边挖到一层硬土，坚如磐石，工兵铲敲在上边都只是只得个白痕。肥仔大闹了， 哎呀我顶你个肺呀，点解仲会有水泥的，早知道我哋就提前带啲炸药嚟啦，要难啊咁点挖啫。 我就讲了，炸药就是啲夹硬嚟嘅人先会用嘅啫。呢个系坑土层，顶上边有机关保护。呢种土系用当时嘅宫廷秘方调配出嚟㗎。里面混合咗啲糯米汁，仲有童子尿，嗰啲乱七八糟嘅嘢。比起依家嘅混凝土仲实净。呢种秘方呢就系北宋皇帝嘅。后来金国灭了北宋，咁先流传到咗金人贵族嘅手里边咋嘛。我将嗰一大桶醋搬咗过嚟，叫肥仔用隻壳一壳一壳咁淋响坑土层之上。等一桶醋淋完，呢一块墓墙亦就差唔多被腐蚀晒㗎喇。你係咪睇啲醋嘅腐蚀性唔係好强喎，但用嚟对付呢种用秘方调配出嚟嘅坑土就特别有奇效嘅。呢啲就叫做一物治一物啦，到时候再挖呢就同挖豆腐差唔多啦。按照呢个办法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眼睇墓室就要被挖开啦。两个人正喺度得意，忽然听到树林里面传嚟一声枪响，吓到树上边嘅雀仔全部飞晒起身。肥仔讲： 啊，系轻子开枪噃！ 我拎起工兵铲同猎枪讲：诶，我哋快啲过去睇下。两人都唔顾得攰啦，擘开双脚，一步深一步浅咁响落叶层上边急行。我哋向住声音嘅方向，向树林深处赶咗过去。五只大狗紧紧咁跟响我哋后边，向林中跑咗一段。突然见到英子带住三头巨鳌向我哋跑咗过嚟。见到佢冇事，我先安心返落嚟问佢。英子，系咪你开枪啊，发现咗啲咩啊？英子面色白赖晒，跑到气嘘气喘咁讲。 哎呀，好得人驚啊。我喺前边发现咗几个波棚，入去一睇啦，哎呀吓死人啦。里面全部都是死人，黑麻麻咁都烂晒啦。我开头冇睇清楚，仲以为系野人添，咁咪开咗一枪咯。到底系咩人嘅尸体，我都冇睇清楚啦。